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红俊，我发现你那邪火的问题似乎减弱了许多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只是这段时间以来实在太累了，似乎所有的精力都已经消耗干净，根本没有想那些的功夫。 这是好现象，你的武魂正在潜移默化的变化之中，或许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不会再受到它所带来的困惑了。好了，你回去吧，不用再劝我了，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。 老师，其实这只是借鸡生蛋，坦白说，我不太明白您为什么会郁闷。 借鸡生蛋？ 是啊，那不就是借鸡生蛋吗？借用那什么皇家学院的设施帮助我们训练，而我们帮他们出战，也就相当于支付费用罢了。别人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不会因此觉得自己就是那什么皇家学院的人了。我永远都是您的弟子，是史莱克的邪火凤凰。 借鸡生蛋，借鸡生蛋，好一个借鸡生蛋！看来我真的是太执着了，早一点晚一点又能如何呢？史莱克终究会结束，但曾经留下的一切却永远也无法改变。小刚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帮我为史莱克画上这个句号。 第二天一早，史莱克学院众人结账离开酒店，结束了这为期一个月的第二阶段训练。或许在身体上，这第二阶段的训练不像第一阶段那么极限，但在精神上却令史莱克七怪更加疲惫。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强敌，不但要和对手对抗，还要和伙伴们配合。斗魂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切磋完全不同，那是真正的战斗。实战经验充实的同时，史莱克七怪清晰地感受到了第一阶段的魔鬼训练的结果，战斗中的耐性、韧性及恢复力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，否则他们又怎么可能支撑住每天的高强度战斗呢？回到那熟悉的小村，虽然这里没有索托城那样的繁华，但也少了城市的喧嚣，家的感觉是那样亲切。弗兰德的情绪已经恢复了正常，连这20年一直跟着他的赵无极也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快就能想通。弗兰德已经直接拍板，一切都按照大师的计划来做，至于如何进入皇家学院以及以后的一切，那就是秦明的问题了。弗兰德一回到学院就开始下达命令，这个史莱克学院并不是他一个人的，还有另外三位老师，他同样也要征求他们的意见。 孩子们都去休息吧，这段时间你们也辛苦了。无忌，你把大家都叫来。 嗯，好。 还是回来舒服啊。小三，别叫我啊，我要大睡一场，睡觉睡到自然醒。 奥斯卡一回到宿舍，也顾不得床铺上那一个月里积蓄的灰尘，直接就倒在床上。唐三看着奥斯卡在床上摆出大字形的样子，不禁微笑摇头。这个家伙，要是没人逼迫着他修炼，他这懒散的个性恐怕早就令他出色的武魂荒废了。根据大师和秦明的商议，史莱克学院众人将会在2个月后前往天斗皇家学院作为交流生进行学习。在这之前，秦明会将天斗皇家学院那边的事情都处理好，史莱克学院这边也要进行一些善后工作。大师并不急于开始那第三阶段的试炼，在今天离开索托城之前，他给史莱克七怪布置的任务很简单，在这2个月的时间内，首先处理好自己的问题，其次将之前1个月以来斗魂得到的实战经验充分消化吸收，同时这2个月也是魂力集训期， 大师要求，除了必要的事情以外，每个人都必须要集中精力修炼魂力。奥斯卡很快就进入了梦乡，但唐三却想着自己的事情。还有两个月的时间，自己必须要将一些事情处理好才行，尤其是答应宁荣荣的事，所谓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想到这里，唐三起身走出宿舍，朝着宁荣荣和小五的宿舍走去。宁荣荣和小五此时都脱了外衣，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。他们自然不会像奥斯卡那样不修边幅，床上的被套、被单之类的寝具都换了新的。 啊，好累啊！哎，是啊，在索托天天斗魂的时候也不觉得，怎么一回来会感觉这么疲倦呀？哎，这应该就是大师所说的疲劳期吧。哎，对了，蓉蓉，小奥天天追着你跑，你对他什么感觉啊？ 其实小奥这个人也挺好的，只是 什么？ 宗门是有规矩的，我和小奥是不可能的，而且我们都还这么小，现在说这些也太早了吧。 嗯，什么规定？难道是因为奥斯卡不是出身贵族家庭吗？ 那倒不是，我们七宝琉璃宗从不歧视出身普通的魂师，否则又怎么会有那么多魂师甘愿做家族的附属？只是家族规定，本族直系成员不得与辅助系魂师结合，这也是家族为了直系成员的安全考虑。一般来说，我们的族人都是与战魂师相结合的，毕竟来自爱人的保护肯定要比其他人更加可靠。但小奥也是辅助系魂师，所以我说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 原来如此。哎呀，你们七宝琉璃宗的这个规定也无可厚非。不过你还是早些告诉小奥的好，让他也别惦记了。 别说我了，倒是你，真羡慕你和唐三。 你可不要乱讲，我和小三是兄妹，怎么能……哎呀，羞死人了。 我看是阿哥和阿妹吧，你们又没有血缘关系，你问问其他人，有谁是把你们当成兄妹看待的？你没看到小三为了你双眼通红的样子呢，真是吓死人。上次在星斗大森林里，你被泰坦巨猿抓走，他整个人像是疯了一般，要不是后来你回来了，真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。上次我和竹青聊天的时候，甚至连竹青都羡慕你呢，他当时说要是戴沐白能像小三那样他就满足了。 柔柔，那他说没说他和戴沐白究竟是什么关系啊？戴老大对他为什么会那么与众不同？我们才刚进学院时就是这样。你也很漂亮呀，也没见戴老大有什么表现。 那就不知道了，我也问过，可竹青不肯说，只是说了一句他们以前就认识，或许是青梅竹马也说不定呢。 啊，不会吧，我记得刚来学院的时候，戴沐白第一眼看到朱竹清似乎并不认识他，只是说两人有可能会拥有武魂融合技。 啊，是谁？ 是我，唐三。 是你家小三来了。 宁荣荣赶忙慌乱地去套自己的外衣，小五也吓了一跳，但他的动作没有宁荣荣快，等宁荣荣上前开门的时候才勉强把衣服套好。走进两个女孩的宿舍，唐三多少也有些尴尬，而宁荣荣和小五看他的眼神似乎也有些怪怪的。 怎么了？你们为什么都这么看着我？ 哦，这个啊，是因为 宁荣荣嬉笑着刚想说，却被小五俏脸通红的赶紧捂住了嘴。小五充满威胁地瞪着他，心头也如同小鹿碰撞一般， 联想起之前宁荣荣说的话，小五不禁一阵脸红。唐三自然不会明白女孩子的这些心思，更不知道他们之前正在讨论一些闺房中的小秘密，一时间竟有些无所适从。要不是真的有事儿，说不定他就先离开人家宿舍了。宁荣荣向小五连连点头，示意自己不会乱说，小五这才松开手，闪身挡在宁荣荣面前，向唐三道： 小三，你怎么来了？ 我是来找荣荣的，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天斗皇家学院了。我之前答应过荣荣，帮他的家族提供击破类暗器，要是等我们去了天斗学院，恐怕就没时间了，所以我想先和荣荣确定一下这件事。 小三，你的诸葛神弩不是前几天给我了吗？这件事只有我爸爸才能做主，现在时间还够，不如这样，我向弗兰德院长请假回家一趟，我想爸爸应该会答应的。 嗯，这样也好，只是你一个人回去会不会不安全？ 不安全倒是不会，其实我知道在咱们学院周围一直都有我们家族的护卫，爸爸是不可能不知道我在这里的，他一直没让人把我带回去，显然就是默认了让我在学院学习，我回去自然会有人保护的。 哦，这样就最好了。蓉蓉，你没忘记那些暗器怎么用吧？使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，不要误伤了，尤其是诸葛神弩，它的威力太大，而且又需要时间来上机皇，所以不要轻易使用。 我知道了，好了，那我现在就去找院长。其实我家也就在天斗皇城不远的七宝城，回头我从家里直接到天斗皇家学院去找你们就是了。 要是这样的话，你现在不回去也没关系，等咱们到了天斗皇家学院以后再说吧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